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好，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你好，我是佳驰。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阴转雷阵雨，局地有风暴，那么风南转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29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房山两风控小区今天下午4点半解封，2021北京服贸会即将召开，新闻广播记者探访中关村软件园参展企业，伊斯兰合作组织就阿富汗局势召开了紧急会议。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市人大常委会日前召开了优化营商环境方面代表建议重点督办工作座谈会，听取了建议主办单位的办理报告。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市发展改革委等7个建议主办单位向市人大常委会和部分代表通报了代表建议的办理结果。市经信局负责人在回复代表提出的促进本市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办理情况时说，今年1到6月份，北京生物医药产业完成产值2062.7亿元，同比增长209.9%，两家疫苗企业就完成产值1220.5亿元。 去年疫情期间，市级层面上先后出台的政策文件就有4个，全市43个部门和16个区，包括经开区，一共是制定了128项实施的细则，都是来支持我们小微企业的发展的。通过财政资金呢，购买京津冀工业云服务，免费向中小企业提供，为企业直接和间接节省的信息化投入成本呢，有2.23亿，提高工作效率呢20%以上，缩短产品研发的周期呢20%以上，降低库存资金占有率呢是20%以上。 市药品监管局负责人说，去年新冠疫情流行期间，他们优先受理企业的相关申请。 去年我们共批了8个新冠肺炎治疗制剂的紧急备案，截止到今年6月底，我市共完成了127个传统中药制剂的品种的备案，有力地支持了抗疫工作。 市商务局在回答代表关于餐饮企业可以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的建议时说， 小规模纳税人月销售额10万元以下免征增值税，疫情期间小规模纳税人3%征收率减按1%征收，疫情期间纳税人提供餐饮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符合条件的餐饮企业可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有特殊困难也可申请延期缴纳税款。 市政务服务局在回复代表提出的关于研究制定北京市惠企政策自选清单的建议时说， 建立涉企政策执行标准公开长效机制，推出呢惠企政策兑现服务，制定北京市惠企政策自选清单，细化拆解108个政策文件和269项惠企条款，举办10余场政策公开讲活动，为600余家企业、协会、商会提供面对面政策宣讲和咨询解答。在首都之窗呢，设置了我要找政策等专栏，细化了7类企业和100余类个人的70个主题事项的快速便捷的查询。 在听了建议主办单位的建议办理结果汇报后，安丽娟代表认为，北京的营商环境优化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还有几个问题需要破解。 建议出台政策以前，必须对专业人员进行系统的培训，惠企政策需要进一步的调研，对不好使不好用的政策修订完善，政府要带头执法，优化行政办理程序。 齐青代表在发言中对市人大常委会组织的代表意见监督办理工作表示肯定， 希望呢下一步我们的代表和各个部门呢共同探讨所遇到的问题，企业的声音能够透过什么样一个渠道达到我们的各个部门是非常重要的。 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房山区延村镇乐活城北区千禧家园小区在今天下午4点半解封，两个小区呢今天上午进行了全员第7轮核酸检测，结果出炉之后，居民核酸检测结果全体阴性，社区环境采样样本为阴性，经市区疾控部门的综合研判，两个小区解封。解封呢并不意味着解防，乐活城北区和千禧家园小区仍将会严格的实施常态化的防范疫情措施，居民出入小区必须要出示出入证，非必须不出境，非必要不出京。全体居民呢，仍需要继续的做好7天的健康监测，期间呢，不能参加各类的集体活动，不聚餐，不聚集，非必要不离开小区。 再来关注一下，2021北京服贸会即将召开了，中关村软件园科技企业将会在服贸会上展示最新的成果和解决方案。那么今天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就探访了中关村软件园，详细的情况我们现在来连线他。佳佳你好。 你好主持人。 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你探访了解到的情况。 嗯，好的。2021年服贸会呢，我们知道将会突出数字服务和数字贸易。那么中关村软件园作为高科技专业园区，也是在积极推动园区内的企业来参加服贸会，并且带来新技术、新产品和新的应用场景等展示。比如说今天我们探访的中科大洋科技发展公司，它主要是致力于以音视频、广播电视多媒体为核心的融媒体相关技术研究开发和应用。那么在本次服贸会上，中科大洋将会展示智慧媒资系统、虚拟演播室等产品。其中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这个虚拟演播室，它可以做到全虚拟，也就是说无论是场景还是节目里的主持人都是虚拟出来的。这个虚拟主持人的打造也比较有意思，它是事先全方位的对真人进行拍摄，然后利用 AI 技术把模型做出来。另外呢，这个机器人啊，它经过一定时长的学习之后，声音是可以模拟出主持人的这种真人的声音。一般机器人达到5000小时的学习，这个声音就非常逼真，如果达到10000小时，是基本是区分不出来真人还是机器人的声音的。另外呢，今天探访的另一家企业广联达，主要是从事数字建筑相关技术和应用。那么通过数字技术的设计，让楼宇的像光照啊、通风啊、采光啊、环境设计等等都可以提前进行精细的设计，一方面这个设计方案会更加合理，另一方面也节约了造价。那今年服贸会广联达的9大核心业务也将会亮相国家会议中心。除了提供数字建筑的解决方案之外，广联达还会带来一些智慧产品，比如说智慧安全帽。通过这个智慧安全帽呢，可以真实感知工人在现场工作的完成情况，包括他的位置、他每天接收的工作信息啊，等于是通过这个安全帽在工地现场形成了一个安全的管理网、人员的管理网。那另外呢，今年服贸会首次设置服务专区，中关村软件园的企业比如说百度、联想还有广联达都将会参加这个板块的展览展示。大概内容就是这些，主持人。 好的，感谢佳佳的介绍，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一下，近日记者从北京八达岭国际会展中心有限公司了解到，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延庆注册和制服分中心的消防以及供暖改造工程已经完工了，这将是延庆赛区最早投入运行的非竞赛场馆。延庆注册和制服分中心位于八达岭国际会展中心 C 馆，整体的规划呢分为外围安保隔离区、安检区、注册业务区、制服业务区、用餐区等等，主要负责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延庆赛区的技术官员、工作人员等各类人群办理注册证件并发放工作人员制服等。国家卫健委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加强儿童微量元素检测监督执法工作，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要严格规范儿童微量元素检测工作，非诊断治疗需要不得针对儿童开展微量元素检测，不得将微量元素检测作为体检等普查项目。目前呢，各个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儿童微量元素检测不规范的情况仍然存在。当地时间今天下午，总部设在沙特西部城市吉达的伊斯兰合作组织召开了紧急会议。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长尤素福·欧塞敏在会议开幕发言当中表示，希望阿富汗国内各方尽快达成一致，成立包容性的伊斯兰政府。欧塞敏强调呢，阿富汗执政当局应当尽全力维持阿富汗国内的和平与稳定。他同时呼吁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和合作伙伴尽快向阿富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同时避免干涉其内政。好了，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最高气温29摄氏度。好，目前呢市区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那么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加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稍后播出的照亮新闻深处。 顺心新源的原切牛羊肉组合串，甄选好肉，整块原切。关注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领20元优惠券，50串到手才99元。 三元古传古币王致和六必居，手边的美味，身边的营养，从甜鲜到餐桌，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找到一个，又找到一个， 干啥呢？ 寻宝呢。现在下载或更新听听 FM 最新版本，就可以开启新版寻宝活动，1000元现金礼包，1000元实物奖励等你拿。听听 FM， 咱们寻宝走起。 以上为广告时间。 今天